都好多年噶啦嚇，依、這個研究中國文化。咁我哋今日講《孫子兵法》咧，先嚟一個釐清先，因為咧有兩本《孫子兵法》， 嗯， 一本咧叫做孫武嘅兵，孫武嘅《孫子兵法》，一個叫孫膑嘅《孫子兵法》。咁我哋今晚講嗰本《孫子兵法》咧，係孫武，有兩個人嘅朝代都唔同。孫武就春秋時代人，孫膑咧就戰國時代人。據講咧，孫膑係孫武嘅五世孫。如果我哋計一世係三十年咧，就離開兩個間隔時間150年。咁以前咧就唔知嘅，因為咧就話而家我哋而家釐清咗呢樣嘢咧，1972年喺山東嘅銀雀山項武嗰度就出土咗呢兩本兵法，都係漢朝嘅竹簡，既有孫武嘅兵法，亦都係孫膑嘅兵法，咁啊搞清楚。因為以前咧，有啲人話孫膑同孫武都係一個人，孫武係名，孫膑係號。咁有啲人咧，因為早年啊，因為未出土之前咧，我哋即係要研究歷史啦。咁其中一位咧就我哋嘅 錢穆 史學大師阿錢穆先生，佢個名著咧。就叫做先秦诸子系 年， 即专系研究嗰啲先秦时代嗰啲人嘅身著嘅。咁啊，据阿钱穆先生嘅讲法咧，就孙武咧根本就不存在其人。啊，咁啊而家搞清楚啦，因为佢唔知啊嘛，72年先出到啊嘛，咁啊不存在其人咧。咁但系钱穆先生嗰边重要嘅文著作咧，就系1935年。所以而家我哋就讲翻孙武嘅兵法，咁啊就唔讲孙膑。其实阿邱教授，你认为呢两本书其实我哋讲一讲咧，呢两本书其实有咩唔同咧？ 好大唔同，完全唔同嘅应该系。就第一个《孙膑兵法》咧，就山东嘅出版出口，即系而家出套嘅咧系残本嚟嘅。 系， 即系话佢好多嘅内容咧，其实都要靠估嘅。 系。 第二咧就系、是、如果《孙武兵法》咧，佢系即系而家嘅《孙子兵法》啦。佢係體系相當完整嘅， 係 每一即係13章入邊咧，各章各章之間係互相緊扣，而《孫膑兵法》咧就比較散嘅， 係 而且更多係用一種操作性，而《孫武兵法》咧就一種咧係概念性、觀念性、思維性同埋一個宏觀嘅哲學分析， 係 啊，所以好唔同嘅。 啊，咁啊，我哋講呢個孫武咧，就一定要講下嗱，佢呢本著作咧，其實你攞嚟睇而家13篇，而家傳落嚟嘅13篇。其实个字数咧就唔超过6000字，即系计我哋而家阅读速度嘅一分钟睇成100几个字嚟计咧，即系你差唔多唔使一个钟头就睇晒噶啦。但系涉及《孙子兵法》嘅著作咧就多啦，超过1000万字。你睇佢系6000字，佢超过1000万字。咁其中咧呢1000万字超过1000万字之中咧，就约莫咧就日文系占咗500几万。中文啊佔咗300几万，其他就變咗有德文啊、英文啊、法文之類，仲有依個咪咩國家嘅文字都有翻譯噶啦。所以其實咧，發揚《孫子兵法》嘅國家咧就日本。咁啊，潘生，你要知道點解日本人咁重視孫子兵法？因為點解佢會發揚到《孫子兵法》咧？ 我覺得就可能喺日本人咧，古代咧應該就係好好戰 啊。 咁喺戰爭當中，但佢又唔夠成熟喎。咁但系当佢揾到呢、這个《孙子兵法》之后咧，佢觉得啊，奉为圣典，即系人人必读啊，人人必读之下咧，咁变成咗咧，佢咪要系所有武士道嘅人，嗱、啊，即系唔单止将军，唔单止嗰啲嘅我哋一般讲嘅将领，而家我哋讲好多时将领级先读啊，《孙子兵法》啦、啊、吓，武士道喺我觉得武士喺嗰个量嚟讲，日本嚟讲咧，即系等于一个武術嘅啊嘅叻啲嘅人啦，叻少少就得啦。哎，咁佢哋大量人去讀，大量，而且咧就喺嗰啲考試當中，我知道就話，即係嗰啲考試啊，即係嗰啲武士咧要問嘅，考問你，喂，咁你除咗你要識打，你識唔識帶兵啊？識唔識啊？呢個《孫子兵法》啊，嗱呢個咧。亦都係可能係一個需求啦，咁自然就要讀啦，自然就研究啦。我覺得呢一點咧，可能係一個推廣嘅重要性。 啊，高生點睇啊？ 佢哋咧就當年咧就係武則天年代啊，側臂真臂咧就去到唐朝，咁啊即係學咗《孫子兵法》啦。 帶翻去日本啦。因為咧，我諗《孫子兵法》都係一個好好嘅經典。咁啊，佢咧被日本譽為咧係兵家嘅聖典嚟嘅。咁我諗咧，《孫子兵法》嘅魅力咧十分驚人。咁所以咧，日後咧成個日本咧都當《孫子兵法》咧係即係兵家必讀之書。 不過有樣嘢咧，我要講講就話，因為《孫子兵法》而家成為一個熱潮，到現在都係。而家我好多演講，好多機構都揾我先啊。主要就日本人咧，就將《孫子兵法》從一本戰場上嘅兵書扭轉咗，因為佢哋喺七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咧，佢哋嘅講法叫做商場就如戰場，所以將個《孫子兵法》咧應用咗喺嗰個經濟管理啊、做生意各方面。日本嗰個《孫子兵法》嘅大 fans 就叫做松下幸之助，就依個叫做日本嘅經營之神，即係佢話佢。即係從下，佢話我成功係全靠《孫子兵法》嘅，咁所以七十年代開始咧，就到現在目前咧，有各種唔同嘅《孫子兵法》嘅講學，就話《孫子兵法》與愛情學，《孫子兵法》與甚至我睇咗一本書講《孫子兵法》與打高爾夫球， 嗯、 足球係啊， 係啊，足球有 足球已經好多足球嘅教練已經《孫子兵法》專家咧，所以唔淨止係用喺仲為兵書用，而係仲為一種經營啊。依、這個係 對抗嗰種 啊，嗰啲全部咧就變咗佢成為熱潮。嗯、 不過要強調一下就係日本嘅《孫子兵法》咧，好多時係強調咗突襲，陰謀詭計， 係 同埋嗰種即係同孫子原來一種咧係軍隊嘅製造咧，即係可能唔係好完全關係。第二種咧就頭先你講現象已經多的是啦，即係你去圖書館睇，無論係即係愛情啊，無論係親情啊，甚至係兵啊，乜都同孫有關，即係炒埋曬大碟嘅啦。 不過有樣嘢咧，我就唔知啊，同阿邱教授分享一下咧，就話咧，《孫子兵法》，如果你根據《漢書·魏藝文辭》咧，佢嘅篇幅係82篇， 冇錯。 而家剩翻落嚟13篇，證明係好多係流失咗，即係話我哋已經睇唔到原貌啦。邊啲走啲咩？咁我自己鑽研《孫子兵法》，我就認為其實《孫子兵法》咧，佢其實分兩部嘅，中間嗰度咧佢係13篇咧，第七篇嘅均真篇係佢其中個轉捩點，前邊嗰幾篇咧。譬如話叫做《史記篇》啊，依個係《作戰篇》啊，《謀攻篇》啊，《軍營篇》啊，《細篇》《虛實篇》嗰啲全部都係講戰略嘅。軍真篇後邊講好多個實地嘅應用，但係裏邊涉及到咧就好多關於地形啊。我自己個感覺咧就話嗰啲地形，譬如《九地篇》啊，《地形篇》嗰啲咧，嗰啲咁樣嘅講嗰啲唔同嘅地形咧，喺裏邊涉及到好多風水嘢。我懷疑嗰82篇有好多好多屬於《易經》嘅風水，佢哋係走漏咗。 古稱丁陰陽， 係啊， 丁謀略、丁陰陽、丁形勢等等等等。咁啊，而家講法就應該唔少係曹操去刪嘅，因為令到《孫子兵法》好有體系。其中原因就係經歷過第一個主，佢咪曹操咯，即係有名有姓嘅就曹操，所以可能係佢刪嘅，亦都可能唔係。 嗯， 係依個曹操，因為我哋而家你要參考《孫子兵法》嘅。版本咧，嗱有幾個，一個就銅雀山項目出產嗰個竹簡，另一個咧就俗家多本咧就叫做我哋叫做11家注孫子，那個就南宋嘅版本，那個編者叫王哲，但係其人咧心停不長。 13家好多都不長嘅，其實 係咪有杜牧啊？有曹操就最清楚啦。 幾個 曹操啊？有依個係幾個 張氏嗰啲又 係有啲唔知啊？王哲啊，其中之一咪11家。咁啊，仲有一本咧，嗱依個就咁啦。嗱依個咧就有人研究過，依個就嗱而家有個《孫子兵法》專家咧，唔知啊邱教授有冇留意到？就依個北京大學嘅李寧教授， 李寧 佢係喂，我哋以前嗰啲咩季時林嗰啲全部啊，嗰啲死咗咧，其實依家佢係當責嘅。 李寧咧，而家直情係喺北大個課程講《孫子兵法》嘅，佢係逐章逐句逐個字去講，然後旁敲咁啊，將即係旁通捉類旁通咁去做。 李寧唔係嗰個安寧嘅寧喎，嗰個係靈丹嘅靈喎，唔好搞錯咗喎，唔好以為嗰個李 寧係研究真係研究孫子出身嘅， 佢係研究考據出身， 係啊，研究考據，跟住其實就喺孫子就對下就變成咧就古文學，然後古典，然後開始就其他嘢落去。 所以李寧咧，佢就提到一樣嘢好有趣，我睇李寧講《孫子兵法》咧，佢提到一樣嘢，就話咧就話毛澤東。有冇睇系咪好热好精研《孙子兵法》？因为咧，根据研究咧， 就毛泽东就认为自己，因为他在那个中国革命的战略那里讲过，用孙子兵法，尤其打游击的， 是啊，打 敌将我退，敌退我进啊，嗰啲嗰啲嘢咧，全部孙子兵法嘅人。但系毛泽东就唔承认他自己是钻研孙子兵法，但系他其实咧，佢有引述孙子兵法，尤其孙子兵法嘅嘢。但系咧就话李宁就话，又话毛泽东有句诗，七律诗，系讲喺南京嘅时候打赢嘅时候咧，就叫做咩？叫做系仍将胜勇追如穷寇，就莫使个沽名学霸王。佢嗰个诗词嘛，咁啊穷寇咧呢样嘢就孙子兵法喺军箴篇有嘅。但系佢话咧，即系而将胜勇追如穷寇，而将胜勇追穷寇咧，孙子兵法咧。嘅十一家住嘅孫子咧，就唔係叫做窮寇莫追，而係窮寇莫逼。咁但係有本《孫子兵法》個注釋咧，就明朝時代，明朝時代另一個戰略家叫趙本學，就講窮寇莫追。所以佢懷疑毛澤東睇嗰個《孫子兵法》嘅版本咧，就係趙本學嗰本版本，即係有依個咁啊，有依個咁樣嘅推説推論，所以好有趣，係嘛？不過有樣嘢咧，我想請教幾位啊，就話其實我講咗成十幾廿年嘅啦，始終都係扭轉唔到，依、這個又好重要。就個個一講孫子兵法咧，就一定講嗰句叫做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咁我唔知點解會 歪咗，講 會咁講係咪啊？歐曬 應該就知己知彼，就百戰不殆嘅。就冇话咧，一定会赢嘅，系不败嘅啫。啊，咁啊，孙子咧其实好强调咧就不败。啊，咁就唔系话一定要赢嘅，因为咧赢唔赢咧睇对方冇破绽。啊，但系败唔败咧就自己可以做啲功夫。 你点睇啊，邱教授？ 其实好多譬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系嘛，要变成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咁咯。其实用啲比较简单嘅词，经过好多年之后咧，都大家了解嘅。咁但係孫子其實頭先阿老師講得好好就係孫子其實立於不敗，自己得大所以就會代敗，佢立得大咪戰勝。咁就同中國傳統兵學或者孫子最核心嘅觀念慎戰、謹慎作戰，或者善戰者無黑客之功有關嘅，所以話盡量唔開戰，盡量係慢慢慢慢用其他謀略去勝，戰係最後嘅選擇。呢樣嘢係好特別嘅其實。 世俗上的人不是喂最高赢喎，所以一定要胜，一定要赢。可能就是世俗的人呢，就是一个期望啊，一个渴望。 所以又会有这个说话流行。 是啦，没错啦。 我通常讲话只有一个人呢有条件有资格讲百战百胜。叫做个人个名字就叫做上帝，佢话佢梗赢硬嘅，佢无所不能啊嘛。你唔系上帝，你系常人，你乜可能叫做百战百胜咧？即系话呢个世界你系凡人嚟嘅，你冇可能做到百战百胜嘅。所以孙子咧，佢呢个好理性嘅，佢唔可以讲百战百胜，百战不殆就百战不败，不败即系等于捉棋，我唔能够担保你，我一定捉赢你，但系我可以保持不败，我去同你求 打和， 打和。因为八字不殆咯，我即系能够守住， 守住 系我嘅能力，但系打唔打赢咧就好讲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佢讲唔可以讲。你一讲八战八胜咧，即系证明你冇真正睇过孙子兵法。八字不殆，仲阿欧沙其实一样嘢都系容易犯错误嘅。其实佢原文咧唔系知己知彼，系知彼知己。系嘛，邱教授？ 冇错， 有唔同喎。 冇错，冇错。 点解系知彼知己，唔系知己知彼咧？ 因为事实上最简单样嘢就系，其实佢好似一个，我成日觉得睇孙子兵法就一个照镜嘅作用， 系 用对手照到自己出嚟。 系 首先要，佢其实有一个咧，十三篇入边咧有篇系直情讲呢个咧点样做特务噶嘛， 系 间谍噶嘛，用间 三篇啊， 用间用咗好多例子去讲点样去对方。用間嚇，生間、死間、乜間、物間，好多好多好多間。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其實對對方嘅知咧，其實係佢嘅重點嚟嘅。係嚇，成個孫子兵法。反而咧，有時我去講座嘅時候咧，問啲即係觀眾或者聽眾，我都係咁點樣知自己嚇？點樣知自己？孫子兵法反而唔係好強調點樣知自己，即係話你首先要知道帳帥啲嘢，但係對方嘅係最重要嘅嘢，知彼所以知己。 因為潘生咧，你點睇啊？ 我 啊，點解知彼知己唔係知己知彼啊？ 嗱，喺呢個中國文化咧，其實講如果講修養咧，就從自己開始。但係喺呢個所謂對決嘅情況咧，我覺得應該係睇外邊先，打開自己嗰個心啊，去睇外邊外邊嘅對手係點樣咧？嗱，將對手嘅強弱列咗出嚟之後咧，再去比拼自己。所以我咧就好中意講咩咧？我好中意講秒戰或者秒算。喺《孫子兵法》咧就用秒算呢個詞語，但喺《淮南洪烈》嘅兵略篇裏邊咧，佢講秒戰。即係話我哋而家做咩啊？我哋都打仗嘛，準備打仗啊嘛。嗰個計算唔單止要計算，要計算到咩啊？有贏嘅機會或者有不台嘅機會，即係唔使輸嘅。咁係喺一個戰爭狀態之下。咁戰爭狀態之下就其實咩啊？對方一切嘅嘢，正話講啦，喂，點樣用間啊，用嗰啲特務嚟知道咧？我覺得係重要過你自己，因為自己比較清楚。但人哋嘅細節嘢喎，唔係大略喎，係細節嘢你要知道嘅時候咧，係重要，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喺個秒戰當中，沙盤推演當中咧，我哋一定要清楚，有曬所有條件啦，所以先至去到比較。我覺得就係你因為人哋嘅嘢嘛，你自己就好清楚有幾多兵，有幾多武器啊，點情況？你人哋嘅嘢唔係淨係呢方面喎，仲有嗰個士氣啊，對方面嘅輿論啊咁。因為喺《淮南洪烈兵略篇》講咧，其實個輿論好緊要。你國家後邊支唔支持你打仗咧？支唔支持你去同敵人一場哇好決戰咧？咁嗱呢樣嘢，除咗所謂嘅軍事嘅資源之外，仲士氣啊嘛。所以呢個係算埋喺裏邊嘅，要係個戰爭嘅一個重要部分。 其實呢啲咧都其實可以提升到好哲學嘅。我依家即係聽完歌翻嚟咧，我就要同阿歐山討論一下。其實我覺得知己知彼同埋知彼知己咧。其實裏面都涉及到一啲佛學嘅，其實有一個佛家嘅觀念喺度嘅，所以我哋可以其實可以討論，因為都孫子當然唔識佛學啦，嗰啲佛學嗰啲思想啦，嗰啲超有智覺，我哋要講講啊。好啦，我哋聽首陶喆嘅嗰首歌，就正式係叫做《孫子兵法》。 生很多话都没见过，传说几经有四个陆地没淹没，听说蘑菇云朵混合海兽玩乐，在你找快乐的周末，地球会灭新手术，莫斯科北京是什么，传说中归于荒漠，高贵或龌龊，大人 谁说过沉默的

但是疫苗的效用和副作用远远追不上变种病毒所带来的破坏。这场疫症看来在短时间内都没办法平息，甚至已经演变成风土病，这个或者就是我们未来几年要面对的新常态。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我是曾卓然。我觉得阅读是同旧时的人做朋友，轻松静静地睇下佢哋想讲乜嘅好方法。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沈阳东塔机场一片混乱，无数官员希望尽快搭飞机离开沈阳，个个争相逃走，亦都代表住辽沈战役大局已定。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的话题讲《孙子兵法》，直播室度有邱日、有潘树人同埋欧耀强啊。咁啊，头先我哋讲起知己知彼同埋知彼知己嗰个分别。咁我想问一下欧生，你从佛啊，欧生系佛学硕士啊，我想问下欧生，从佛学嘅观点嚟讲，你话？知己容易定系知彼容易啊？ 我谂成个佛学咧，其实都好重视咧内省啊。 系 咁咧就基本上咧都系咧系要求身体要松， 系 吓咁啊，心灵咧系要静， 系 吓、啊、再之后咧就可能啲气咧要通， 系 最后咧就用翻我哋心理学嘅讲法，可能咧潜意识咧就一步步咧嚟到去梳理佢。靜慮佢，咁咧步一步咧就將自己個心靈嘅狀況咧係提升啊，咁所以咧成個佛學過程咧都係咧捨棄，都係咧同自己有關嘅。 係，咁係咪係咪？我問你，知己易靜嘅知彼嗱嗱，依家個講法或者我哋唔好個佛學嘅層次咧，其實你嗰個成語咧就睇到知己係難過知彼嘅。點解咧？個成語點講啊？叫做當局者迷。 嗯， 旁觀者清，知彼就是旁觀者，知己就是當局者。所以佛家成日講話，我哋人人都有個摩尼寶珠。但你唔知㗎，從來唔知道話，而家我裏邊係個寶嚟喎，你從來唔知道自己有依個摩尼寶珠在身喎，係嘛？即係而家要揾翻。所以依個就話，所以問題已經分清咗。知彼同知己嘅唔同咧，系知己人。我哋讲嘅成语讲人贵自知嘛，知己系难过知彼嘅。既然知己系难过知彼咧 ，OK， 咁我哋用翻嗰啲小偷嘅伎俩。你去偷嘢嘅时候，人哋间屋有窗花同有间屋冇窗花，你入边间先？梗系入冇窗花嗰间先啊嘛。呢个叫取易不取难啊嘛。所以系咪都要先取易，搞掂知彼先？因为容易嘛。我了解你是易过了解我自己，人好多人而家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了解自己，即是话其实呢啲系古老的智慧。我哋古希腊啊，古希腊有个神庙啊，大家有冇留意过德菲尔啊 ，Delphi 啊，佢有个神谕啊，传落俾我哋世人叫做 Know thyself。你要知道自己。老子有句金句叫做咩？自知者明。都系讲知 自知咧，知己係好難嘅，所以係咪都攞先知彼後知己，係咪都要講嘅？所以我哋話孫子係好清晰嘅，佢係知彼知己，唔係講知己知彼， 係嘛？ 所以好明白嘅，因為可以佢，所以佢依個人係好重要。第二樣嘢咧就話，其實《孫子兵法》咧，阿華歐教授講啊，其實最重要嘅篇章係第一篇， 《 史記篇》係咪啊？ 冇錯。 啊，潘生點睇？ 一切嘅 講曬重要嘅嘢， 冇錯啦。其實好多我哋講係先秦嘅經典咧，其實佢好中意喺開頭就已經濃縮曬成本，即係等於我哋叫你個序言又好，偈語又好，咩都啦，喺前邊咧就已經講曬個重點，然之後先慢慢再去分析出嚟。所以咧一樣，我覺得孫子兵法嗰、那個即係寫作嘅方式咧，都係呢、這個不出呢、這個。所以一開始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攞不拆也。嗱，其實就講咩兵，你點啊搞掂個兵？嗱，你就國家就存唔存在啦？呢、這個就係已經嗰個重中之重。所以咧，而家你啲世界嚇，大家喺度角力緊咩啊？都係玩緊嚇兵，玩緊嗰個力量，玩緊嗰個為咗咩啊？國家嚇安全，咁啊而家興講呢句説話嘛，即係國家安全咩啊？為兵嚟維護佢啊嘛，你冇兵點維護咧？所以呢個就係重中之重，佢就講咗個重點，你點樣計都好啦，點樣計劃都好啦，其實就係搞好個兵。咁當然係好多方式啦，後面就詳細解釋啦。我覺得就係用翻呢個所謂先秦嘅，都係咁樣做法，即係嗰個經典嘅編寫。 啊，邱教授啊，佢 基本上就頭先啊，即係阿老師講得好好咧，就係、是、一開始其實就提出個最重要，我諗同所有兵書最大唔同，包括西方兵書，就係、是、戰爭係好危險嘅，嚇、啊，即係國，即係呢個國之大事啊，生死之即係之地，死生之地。然後就提出咗道天地象法，然後亦都提出咗咧，就係兵者貴道也。即係呢幾個概念其實提出嚟之後咧，就因為頭先亦都講過咧，就係一種政治號召，就唔係打仗，係道。一個道先，一個道令到你為之生為之死，然後再推論落去咧，就係兵有種嗰種軌道，即係話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即係呢啲概念咧，其實全部都係一種咧流動性同埋一種咧係辯證式嘅做法。所以呢個其實一個開宗明義就係講到一種係好有哲學性啊！我如果可以睇一個孫子兵法就係、是，佢係提出咗一種咧，其實佢冇嚴格定義咩嚟嘅啊，即係遠就是能近，近就是能遠，咁其實冇講過任何嘢。但係呢種左即係前後左右咁樣嚟咧，就令到你成本書就提到好哲學性，所以第一個設計篇咧就係一種咧係提綱揭領式嘅，一種咧係直情係講咗兵嘅重點、兵嘅困難處、兵嘅應該點用，同埋兵嘅啲特點咯，即係已經係提曬出嚟嘅啦。 因為佢講經之五事， 冇錯； 教之七計， 冇錯。 其實主要就係嗰五事， 冇錯。 就七計就係跟嗰五事去計， 道天地象法 elaborate 嘅啦。咁嗰個道天地象法啊，即係講天時地利人和嗱，天地象法咧，其實就係講制度。即係任何，但係底點樣個道咧，就意思就話你究竟要搞清楚你想點。所以其實《孫子兵法》咧，好多人同佢同儒家啲典籍啊。老子啊、孔子嗰啲唔同嘅地方，佢其實咧，或者唔知阿歐山同唔同意咧？其實佢主要係提供一種思考嘅一個 methodology， 係一個方法學，教你點樣去諗嘢。即係話意思，佢唔會同嗰啲教我哋做人生導師嗰啲典籍啊，譬如《論語》啊，各方面唔同，唔會教你點樣做人。佢只係話你譬如話你去打劫銀行。孫子唔好話你唔應該打劫銀行，呢個打劫係一個違法嘅事。佢只有問你點打法 ？How？ 你點去打劫？咁你依個就係孫子兵法嘅精要。佢唔會教你做或者唔做，而係話你點做法。所以佢就提出道天地象法，依度講全部要講時間，講天時地利人和。嚟配合那個道嘅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啊！用我哋今日嘅職場嘅講法咧，就話你個道咧，無論你一間公司、你個家庭，你個道本身咧，令民與上同意就要有個共識。即係我曾經喺個講座講過，同啲家長啊， 個《孫子兵法》與家庭教育啊，就講一樣嘢。到令民與上同意共識，就話你個父親同個母親點樣教育個仔女咧，必須有個共識。依、這個就道，因為一個阿爸想佢做醫生，阿媽就想佢做詩人。咁嗰个睇法唔同，个栽培啲唔同晒，你已经因为问题，大家如果你究竟你想个仔女想点先啊？呢个共识，然后你有得讲，一个公司都系噶，员工都要全部 全心主意， 知道自己依间公司走咩路， 冇错 啊！要谂呢样嘢，然后先至可以点样出嚟，所以道天地上啊。第二样嘢，我想问咧，邱教授好有趣，就话咧。呢、这個《孫子兵法》同我哋唔同，就話佢講到道天地象法個象咧，佢講象咧有五樣特色，叫做智信仁勇嚴。嗱，依五樣人才嘅特色咧，就同儒家嘅傳統仁義禮智信就完全唔同啦，係咪啊，歐生？ 佢有三個一樣啦嚇，咁啊即係但係咧就佢好重 視頭唔同啊，人擺頭啊嘛，儒家就仁義禮智信啊嘛，智就擺第四啊，佢就智信仁勇嚴喎。 所以就可能咧係行軍咧就同咧即係儒家嗰套咧可能有好多相同嘅地方，亦都有唔同嘅地方。 啊，因為呢個意思佢話食腦緊要啊，智擺頭啊嘛，智信仁勇嚴啊，一個人。而家你喺職場都係噶，你揀人咧，你咪揀你嘅揀呢嗰個食腦緊要，個頭腦要精明先得，呢樣好緊要。 我哋有個講法叫慈不掌兵 啊， 係嘛？太仁義嘅掌兵係唔得嘅。 係 咁，孫子都講過啦，就係將有五危嘛，必死可殺，必生可辱，憤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犯。 系 哀民可烦，就系你太仁义咧， 婆妈 冇错啦，佢就可以去烦你啦，咁样可以不断骚扰你咁样。 我已经话廉政公署唔中意听噶，廉洁可辱啊，系个系个即系智障有五危几样嘢，个问题佢将个廉洁讲到系一个可辱嘅弊病啊。因为我想讲下咧，就话嗰个孙子所讲嘅智信仁勇严嘅仁字系要讲，点解儒家咁推崇嘅仁啊？去咗孫子係個人咧，去咗第三位咧，唔係第一位咧，因為佢講個人咧，其實同儒家嘅人唔同，即係已經我要討論嘅，即係孫子嘅人同耶穌嘅博愛，係嘛？同孟子嘅兼愛，同孔子嘅關愛有啲咩唔同咧？佢個人本身嘅人係指乜嘢咧？係嘛？即係個人係一種好工具性嘅，即係等於一間公司。个老板对个员工好，呢、这个叫做人。但系你一唔喺间公司做咧，佢就话知你啦，个人即刻斩断噶啦。但系如果你作为一个道德标准咧，你唔喺咪我间员工打诶间公司打工，我都对你好仁爱嘅。嗰啲系纯粹系存在一种利害关系嘅人。你有个古仔咧，其实可以话咧同听众分享嘅。就話其實係《孫子兵法》個智信仁勇嚴嘅人啊，就話咧講呢個吳起，我哋講孫吳兵法啊嘛，因為係講孫文哲講係吳孫子兵法，吳起同埋孫子嗰時都齊名嘅。以前武經七書都有個吳起班兵法嘅。講吳起咧打仗做將軍嘅時候咧，喺魏國做將軍時候對楚國嘅時候咧，佢咧就話曾經咧有個卒仔個士兵。就是中了毒箭，那個吳起呢就為那個士兵呢是鑄那些毒出來， 鑄毒出來， 鑄那些毒出來，那說那個士兵的媽見到呢就喊到大喊，呼天搶地地喊，那這一旁人就問那個媽，喂，現在將軍正為了你的兒子在鑄著血喔，毒血喔，你為什麼要喊，你感謝將軍才行啊，這個媽就說，啊，將軍絕毒呢件事咧，唔係第一次啊！以前我死鬼老公就曾經俾將軍絕過毒，結果佢哋以後咧，哇感恩大天，喺戰場上嘅係不顧生死，係咁衝，而家咪瓜鬼咗啦！而家我仔又俾佢絕，死緊啦！佢話 收買人心， 冇錯， 冇錯，收買人心。 佢呢種人咪就收買人心， 冇錯。 佢作為做，所以佢哋知道明白孫子係講嗰個方法係好緊要嘅，係嘛？所以依、這個講嗰、那個孫子啊，另一個問題就頭先阿潘生講過，你嗰個秒算啊， 係啊，冇錯， 你點睇啊？ 其实咧就我觉得好重要嘅，尤其是虽然以往吓嗰所谓嘅通讯咧冇咁发达咧，就更加反为我觉得更重要，因为喺战场上，正话讲啦，个将军个智慧系乜嘢？当时个将帅外军令有所不受，点解个形势一变动你就要变噶啦？但系喺秒战咧，就预先有啲情报或者有啲乜嘢就话俾你听，喂，我可能知道。敌军咧就可能有援兵喎，喺30里之外，咁通知你或者点情况？因为佢嗰个大局咧，可能佢喺秒战里边咧，喺深战室里边咧就清楚啲。将军就是现场打仗，系现场我哋嗰啲做吓，讲句叫做话应变吓、啊，究竟系点样样咧？或者系点样去鼓励啲士兵喺某一点吓、啊、突破？或者點樣打咧，就嗰、是、現場嗰個將軍咧係好重要，但係你後邊嘅配合嘅情報同埋各方面嗰個嘅條件係點樣咧？呢、這個咧亦都係喺我哋覺得就非常重要，所以秒戰我覺得呢個概念係非常之重要，就是、因為佢呢個兵略篇講咗橫行紅利咧，受到非常之重視就咁解。係係，所以你如果冇情報嘅，我係打啊打喂。原来敌军咧有援兵，或者你自己又唔掂，咁咪弊啦吓！即系我哋成班朋友成日讲好笑啊！最近咧就有个地方啦，唔好讲边个地方啦，就买嚟啲坦克车，一架坦克车配100个炮弹喎，咁啊再打嚟做乜嘢啫？有架坦克车冇用嘅，试都试到100个啦，咁即系架坦克车冇用嘅，等于咁你买嚟做咩咧？你嗰啲情报人哋要通晒天嘅。咁你唔使講啦，又或者係話，我威嚇你啊，打個飛彈過嚟，原來空彈嘅，咁啊唔使驚你啦。咁嗱，呢個喺背後嘅情報啊，其實都係《孫子兵法》有提到啊。但係呢個就係話你有一個中心嚇、啊，有一個秒戰嘅中心去發布同埋去收集，呢個就啊聯席會議啊，參謀長聯席會議，美國咧其實都係用緊，我覺得都係用緊呢個方法。如果要你打仗咧，首先要秒战算咗得啦。参谋长联席会议个主席话打得，咁啊总统落命令啊，派边个将军去打，负责呢场仗，系咪？咁呢个嗰个情况都系咁，中国又咁，啊边个负责打寒战啊？吓，彭德怀咁样，咁你而家系派佢咧，当然有选择啦。但系喺之前，我哋要算清楚呢、這个点样去打，或者大致上点打，我哋有咩力量，或者对方系点情况。這個呢個我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一環。 唔係要搞要講清楚咧，秒算個秒字係咩？秒算個秒字係廟堂。廟堂咧，其實用今日個説話嚟講咧，其實今日邊有廟堂啫？秒算用秒個同今日個説話嚟講叫做會議室。即係會議室開會。 係啦。 咁誒點解開會咧？其實裏邊有個含義叫做集思廣益。大家要傾。要开会倾，而家好多而家所有公司成日都要开会嘅，其实就系而家阿林郑佢哋都要成日开会嘅，会议都开会。 司机有个故事咧，就头先阿潘生提醒我，就系张良同埋刘邦，咁啊倾究竟应唔应该打呢场仗？咁啊当时咧就冇任何工具，咁啊张良就攞啲筷子出嚟，呢就有利嘅一支筷子，无利嘅另一支筷子，结果最后睇下五支筷子系有利嘅，三支筷子系无利嘅，结果就打得。 哦、 即系其实呢种就是一种咧，就系战即系政治、经济、社会等等等分析，然之后决定打唔打仗。 好啦，好啦，我哋听首歌翻嚟，继续同大家讲呢个秒算啊，林奕康唱嘅《荣辱战争》。 原谅我不再自豪，原谅我多春地落，有很多烦恼。未能破解的烦恼，原谅我为了前途，原谅我突然暴躁已拉起白布，未来已打了输数，竟敢对天输道，万劫不保，颓然堕进荒芜，从今开始消失殆尽，明日白灰天将我衬，承认我输不起，话我皆从仰望巨轮。从今开始不敢发梦，荣辱战争千疮百孔，难道我？ 待太过空。还是世间太忌财，难住我挑战未来，我很想重赛，没人看好的重赛。残旧了的发射台，瞄着也历谁愿追，我不敢提爱，下层里挣扎的爱，一指错已经知错却清台，何时让我痴爱，从今开始消失彩尽，明日白灰天赠我蠢，承认我输不起，话我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话，国家安全处今日以香港国安法第22条同埋第23条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7人，年龄介乎16至25岁。案件将会喺听日下昼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起诉嘅7人分别今日下昼被捕嘅1名16岁女子、一名正在惩教署还押嘅18岁女子，同埋喺今日较早前被撤销保释安排嘅4男1女。政府宣布下个星期一起重新开放竹篙湾检疫中心的预约系统，下个月22号起额外提供200个单位，合共1000个单位供来港工作的外佣作检疫用途。有外佣雇主欢迎安排，建议设立评分制度，俾有照顧長者同嬰兒需要嘅家庭優先預訂房間。另外，政府宣布繼續容許雇主延長即將離任外佣嘅現行合約有效期，最多係6个月。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以視頻方式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共同主持第11轮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王毅話：美國、英国同澳洲结成3方安全伙伴关系，并计划开展核潜艇合作。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国家高度关注同警惕，多国表达关注同质疑。中方认为此举对地区和平稳定同国际秩序带来3大隐忧，包括冷战回潮、军备竞赛同核扩散的隐忧。王毅强调，在美英澳加强军事联系、强化集团对抗之时，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正式申请加入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边个在度煽动冲突对抗、危及和平稳定，边个在推动区域融合、促进和平发展，一目了然，对比鲜明。中方呼吁3国顺应时代潮流，改弦更張，為地區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國會聽證會上作證，重申幾乎達到可以縮減買債的測試標準，強調即使縮減買債，但在明年中之前仍會繼續寬鬆政策。他又說加息門檻更高。鮑威爾承認通脹高企，失業率亦都高。佢話需要舒緩供應阻礙問題，通脹先至能夠回落。佢亦都相信通脹最終會回落。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417點，下跌4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360點，下跌8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84，日元111.28，瑞士法郎0.928，加元1.27，人民幣6.46，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2。 1.24， 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58美元，卖出1739.0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又为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星期四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亦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提出劏房续租的加租上限由15%下调至10%。陈先生， 我咧住劏房嘅，4000蚊租，啱啱够期9月嘅加15%。 梁先生， 嗱，我加咗三间，如果你真系租约到期，你10% 嘅，你一家加落去，佢个个都话唔租走，真空期嘅你损失你多过条数一样。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我哋继续讨论由曹养峰撰写嘅《可以转型，人人都是 CEO》。可以集团嘅掌舵者张瑞敏曾经讲过，喺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管理基本上都系仿效海外嘅网络嘅时代嘅组织管理重塑。给了我们和世界企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创新机会，令我们有引领下一轮发展的可能。而可以经过30多年的持续探索，给出了他的中国式答案，在他独特的管理模式人单合一。 人单合一模式是这个集团在管理实践的一项贡献。他是张瑞敏自2005年以来在公司内部推动的深层次的一次组织变革，着力解决了传统管理模式之下的几大主要问题，包括员工以及上级间的张力、组织内部沟通不够畅顺、市场和企业之间的脱节，以及企业和外部资源的割裂等等。人单合一是一个前所未有全新的组织形态，他通过找到用户，为用户创造价值，着力于构建用户的社群和体验，更加有效应对互联网以及物联网时代的需求，化解了以上四个主要问题，应对了背后的张力。在人单合一模式之下，员工的指令来自于使用者而非上级，人人成为自己的 CEO， 组织的每个个体进行自我的驱动。 这一本书可以说是至今对可以人单合一模式解说最为详尽的书籍，它都给了读者不少启发，令他们能够从现实的角度去思考应该怎样构建一个开放创新、积极进取的组织，对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向全世界输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可以转型，人人都是 CEO》，作者曹养峰，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咁直播室度有阿歐耀強，有阿潘樹仁、邱日同埋主持岑日飛。咁頭先我哋啱啱討論緊嗰個秒算嘅問題，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孫子其實提供咗一樣嘢，話孫子嗱身孫子誒身於個公元前 五百四十四年， 咁啊孔子就公元前551年，佢經過。大孔子七年，即比孔子仲更早嘅。咁佢其實提咗一樣嘢咧，我覺得就好緊要，但係可惜我哋中國後來就失傳咗，就係講個秒算。一秒算咧，就咩叫秒算咧？簡單講就叫計數。若果要計數，嗰種計數咧，我哋今日講嗰樣嘢叫做咩？叫做計量分析 （quantitative analysis）。咁啊，而家咧。精於計量嘅樣都計數嗰個，其實唔係中國喎，嗰個係西方文化喎，唔係到我哋廣東廣西啊嘛。西方文化就計數嘅，中國文化就唔計數啦。最明顯嘅分別咧，啊唔知阿潘生同唔同意？就是、中醫同西醫嘅唔同，西醫係咪成計數啊？ 係，佢用 樣都計㗎， 冇錯。 血壓、血糖、掃描、超聲波、磁力共振，全部都係 data。啊！你個膽固醇幾多，全部都係 quantitative analysis，但係中國咧就冇數字嘅，即係佢話 qualitative， 佢嗰陣咪計量係質量分析唔同咗。但係孫子提出依樣嘢好緊要，樣嘢要計數，集思廣益就係計數。 所以西方有精算師， 係中國冇啊，唔計。 中國 冇，佢就信用同佢精算。中國人一句講曬牙齒當金使，咁咪算數啊！我講話，你一講話我血壓，你話血糖糖尿病，佢一定問你糖尿血糖幾多？中國就愛糖尿病哦，即係消學症啫，點樣唔計數字好緊要嘅。但係依樣嘢仲要問咧，大家佢講嗰個秒算咧，佢嗰個問題就叫個算字點解？啊，佢裏邊跟住講個叫咩？叫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放於無算乎？咁咩叫多算性？咩叫少算性咧？就大家要知道个秒算个算字啊，个算字系唔系计数，叫做算筹， 一支竹啊，一支筹 啊，即系而家好似我哋打麻雀筹码一样嘅啫。问题佢就一支竹咁样算筹。咁啊喺古代嚟讲咧，筹咧算筹咧咩叫多算咧？系六筹先至叫做胜算。咁啊好简单啦，我成日好多朋友讲，我话你好简单六。算即系话咧，任何嘢去唔去马咧，你要有六成把握先去马。六多算啊嘛，多算就超过五成，要六成先至去马。嗱，其实阿欧生你讲有六成咧，其实好多嘢都已经，如果你读《孙子兵法》，你已经知道点做。第一件事，阿潘生同唔同意？ 同意。 就唔会去。澳门的赌场有冇六成啊？ 冇啦，佢有，我冇。 系啊。 系啊。 佢有我， 佢开啊！ 咁买股票都唔得咯，应该系 唔知系咪大镬嘅点心？ 八成人都输噶嘛，通常系八成人都输， 唔会赌马，唔会买六合彩，有冇六成啊？ 冇啦，冇啦， 但系咁样好麻烦，因为好多恋爱咧，其实都系一种一鼓作气嘅啫。如果咁算法咧，就唔得噶啦。 咁佢系计过，佢好冷静啊，计有冇六成？六成机会就去马，咁你冇六成噶嘛？但系好多人其实都两三成。应该系，所以佢先至讲过啦嘛，佢唔会搏嘅，佢唔会同你搏嘅，佢搏啊，计过数，即系话有超过五成机会，佢先至去嘛。 嗯，因为呢个死生，因为你手上系决定错误的话咧，哇，系大量嘅人会死，资源会消失，国家会吓灭亡， 国家灭亡。 所以呢个系一个要慎重。神戰 好神戰，所以佢講完《史記》篇啊，阿教授佢咪跟住第二篇就作字篇啊嘛，即刻就嚟嚟家伙咯， 一步上嘅，一步上 嚟家伙即刻講啦，即刻講話要十萬之君，你問題有持經幾多，持居幾多，然後你要點啊？要內外之費，交七之財，要講維修，要講公關，要講任何嘢， 錢 要人力物力財力， 冇錯，都係錢。 全部都要計數， 冇錯冇錯， 係嘛？你如果人力不足、財力不足，或者第二篇就講作戰篇啦，已經， 嗯， 全部計。而你跟住講咩？跟住講就嗰個叫做咩？兵貴速，要速戰速決，啊，唔可以慢，否則個成本效益又高，一拖就死。 嗯 嗯， 好理智㗎。頭先你講個概念啊。 不過有一樣嘢要講咧，就係《孫子兵法》立足於農耕民族，係嚇，即係農業民族。因为农业民族对用兵的时间长短咧系好有计较嘅，但如果你系游牧民族，可能就唔系咁玩嘅，即系丁贵速，然后都贵巧啊，或者 贵胜不贵速就 冇错冇错。所以农即系《孙子兵法》其实对即系、就是、一个系长期嘅农业民族嘅兵书嚟嘅， 系唔系游牧啊？ 嗯， 佢要贵胜不贵速啊，要讲、成本效益， 冇错冇错。 同埋佢讲咗样嘢咧，有好多人嘅以为。好多人俾孫子誤解，以為佢寫《孫子兵法》佢係一個好戰主義嘅， 絕對 係。其實佢係和平係嘛， 非常之和平， 佢非常審慎，盡量咧就咧唔好打仗。 係啊， 因為打親仗咧就即係日耗千金，咁同埋咧敵手好多嘅，最緊要保住自己，啊可以打平手。可以唔打啊，盡量就唔好打，因為打咧即係都後果可以好嚴重，咁、所以係一個好慎戰嘅一個過程。咁如果咧順從《孫子兵法》嘅國家咧，其實咧係比較長久啲嘅， 係啊， 咁、中國文明咁長久咧，同埋咧去順奉《孫子兵法》咧，可能都好有關係。 佢哋有幾個外國人打仗咧？嘅其中一個拿破崙啊嘛，佢 滑 鐵盧輸咗之後喺聖海列希娜嗰度就先至睇到孫子噶。佢話：哎呀，俾我早啲睇到我就唔會合滑鐵盧大敗啦。一個就拿破崙，一個就德國嗰個威廉二世啊。佢又話：喂、哎，俾我早啲睇到我會搞成咁啦。 咁事实上有个层次噶嘛，孙子讲噶嘛，即系经典嘅上丁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丁，其下攻城。 啊， 即系攻城去到即系野战之后攻城啦。 啊， 其实已经系最最最最最最最唔好嘅处境。 系啊， 最好就系谋，最好就谋， 冇错啦。不战而屈人之兵， 都讲系容易，实际就好难。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之善者也。 冇错，冇错。 所以一个国家要战争，其实 要实力要强， 系啦，系所以个武字我哋都指嗰个系武嘛，我摆定架撑喺度先，即系慢慢同你啊谈判下，慢慢同你对下，呢个咧就系即系中国人一早系有咁嘅谂法，系要系有武器，但系唔好打住，同你倾下先，嗱我喐手噶啦，咁喺呢个程度之下，其实影响咗成个我哋讲民族啊。我哋中國嘅民族咧，所以帶出可以話你儒家啊、道家其他嘅國家各派都學説都好啦，都係雖然有一個實際啊話要啊最後邊可能都要打仗係咪？但問題就係、其實應該唔好打嘅、即係有一個咁嘅思想。咁啊，我覺得戰國就俾我哋一個好清楚嘅教訓，即係各國之間啊打啊，雖然用好多計謀啊好多策略，但係結果如何咧？啊，系第一桶系有个好处，咁但系咧嗰个代价系相之大。咁以后其实就话你每一个朝代会睇到啦，你想战争，你就要一定好巨大嘅代价。 系 咁啊，变咗嗰啲人咧， 就即係嗰啲統治者就要好小心決定啦。 你嗰啲嗱，佢唔係話淨係打贏咁簡單，佢喺嗰個第十二篇十三篇第十二篇就叫火攻篇。因為好多人講話而家仲講咩火攻啊？啲樓啊，唔緊要噶。佢火攻都話佢個問題，火攻咪即係而家你可以將個火字改做導彈都得，導彈篇都得嘅，一樣得啊嘛。嗱，個火攻篇有句好精經嘅説話，就講你唔係淨係打贏咁簡單，就啱啱就批評咗美國最近喺阿富汗嗰個情況，其實對正翻佢嗰句話上講啊，佢係故戰勝攻取啊，即係你打贏仗。而不修其功，就話你唔能夠贏咗之後，你唔鞏固你嘅成果就空，就命若廢流。廢流即係白費心機。嗱，美國咪係咯，你喺阿富汗打贏塔塔利班之後，你根本不修其功，你唔可以能夠鞏固你嗰方面，你要到時要拉隊走，咁咪輸曬，一敗塗地變咗。而家美國對阿富汗同伊拉克都係，打贏又點啊？但是他们都有讲，你要火攻偏讲，火攻火发火有时是吧，这个发火有日有时间有时间。我那时我当年啊，小布殊啊炸这个伊拉克啊，那时的导弹炸伊拉克，我那时计过他是凌晨五点几炸的，那时我特别用这个奇门遁甲计计究竟是不是那個時間是真的最好。我說難道美國佬懂奇門遁甲？你說問題你說啊，你說炸哪個時候炸，你要決定了，究竟上午炸還是下午炸，各方面你應該計算時間要計得好然後才正，是吧？你香港都是的，你不懂計時你是出事的。當年香港未梁振英的年代未有個南丫島事件的，那次是慶祝煙花改了個時辰，本来下午八点的潘先生，你改了九点的。未时改了改了害时，缩时改了害时。一到害时就出事了。 真的出事。 年年都八点没事的嘛。改了九点。要计计问一问，问问我哋同佢算都算，唔应该九时。 呢啲丁阴阳啦，已经系丁阴阳嘅层次。 所以你知道呢个系少少系好全面嘅。 天时地利人和 吓。不过丁阴阳呢个真系去到汉以后已经冇咗啦。 系啊。所以佢好多人搞错，因为佢讲嘅说话唔知阿邱教授点睇呢句说话，好多人解错，叫做兵者诡道。解错个鬼。個鬼一般人一諗到鬼，哇！鬼計多端喎，搞陰謀鬼計喎。咁你變咗咧，其實佢個鬼咧，其實就等於叫做出奇制勝，即係用奇兵。但係佢嗰個鬼道咧，唔係搞陰謀鬼計嘅嗰種鬼，而係搞咩啊？唔係搞係陽謀，唔係陰謀，即係等於我哋講阿潘生。阿潘生，你識捉象棋啊？ 識。 你講啦，象棋本身。如果你成日度橋上人將軍抽車，其實係咪多數輸棋噶？ 冇錯， 嗰啲咪陰謀鬼計咯。我諗啊，象棋最重要嗰樣嘢就叫做咩？要保持先手。先手即係話我係，即係我 防守先。 我唔係我呢住話我領導嗰個戰爭啊， 主動權喺手上， 主動權在自己手上，你就叫先手啊。你永遠都要人哋要認你，你失咗個先手，你就情況有變啦。 冇錯， 依個就叫出奇制勝，依個叫做兵者詭道，即係捉棋一樣。所以阿孫子咪有句説話咁啊，又講咗依樣嘢。有教授，你冇留意，治人而不治於人。依個就係咩叫治人咧？就是你控制人， 受制 唔係你 反受制嘅關係。 所以歐生，唔知你有冇玩坐大碟？ 有 坐大碟咪係咯。坐大啲就话嗰只耳仔系大嘅，但系你有冇话事权先？你有话事权，呢个耳仔就话你冇话事权咧，你有耳仔都冇用。 个局势 系 个势。 你讲得啱。呢样嘢又孙子嘅，所以问题 同埋势系两样。 就话嗱势咧，就老子有讲啊，即系呢个系呢个系到。道生之，德畜之，世成之。孫子有世篇，究竟是老子講先定孫子講先？如果正式講就話，傳統講法就老子仲早過孫子。 系啊，不过近几年就何炳帝一个研究咧，就系觉得系孙子就影响老子嘅，即系老子抄孙子。 系， 但系实际上合理嘅，因为点解咧？就系人喺斗争、战争同动物同人类斗争，总结经验，形成兵法。 系， 然后先有一种咧辩证关系，然后先至影响老子嘅辩证关系。所以我估计何炳帝咧讲法系啱嘅，就系老先有孙子，或者先有兵法，然后再有老子。 系何炳帝嘅考据咧，即系芝加哥大学教授何炳帝考据老子咧，就话老子系喺孔子之后。 嗯， 因为《论语》有记载话孔子问礼于老聳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就变咗老子啊，梗系先过佢啦。咁根据传统讲法啊，老子大于孔子20年啊嘛。 系啊。 咁而家就另一个讲法，就话老子后于孔子，所以变咗老子系抄孙子。 我对呢啲唔系几同意，我觉得咧。先秦的人，尤其是即系读书或者智者啦吓，佢哋应该就系读好多书，即系睇好多嘢，或者个眼光好阔嘅。你有时话系边个抄边个，我觉得好难讲。 系， 当然比较孙子肯定系专家啦，喺兵篇嚟讲。但系老子咧嗱，佢从一个图书馆吓，一个从普通低级一路去到做咗嗰个图书馆长，其实佢嗰段时间系睇好多书啦，同埋自己嘅一个。思维啊，哲学嘅知识啊，一路系膨胀紧嘅。咁我觉得就有阵时，就话未必一定边个差边个，而系互相去，即系可以话互相交流，喺互相发挥之间咧，孙子就发挥咗兵嗰方面，老子咧就发挥咗天道嗰方面。我自己咁睇，即系未必一定话系叫做因为其实好阔吓，如果你睇翻老子嘅思维就比较阔好多啦嘛，比较多方面一啲啦。 嗱，呢个细字咧，《孙子兵法》细篇或者叫做军细篇啊，呢个细字咧就好大问题。阿欧生，如果译做英文，你点译？中国人呢个细字好难。 都几难译噶，可能冇 momentum， 可能近少少。 唔系嗱，呢个细咧。又可以講佢好多成語啊，勢如破竹啊，勢均力敵啊，依個問題就係形勢啊動啊，勢有靜同動嘅話，你 momentum 係純粹係動嘅勢，有靜嘅勢。 冇錯冇錯 啦。有靜嘅勢話，即係依個係保持住個優勢嗰啲係靜態喎，唔係一定 momentum 喎，所以好難譯噶。 好多個解釋其實個字，好多個解釋嚇。 好多解釋啊！所以呢個英國有個翻譯家咧，翻譯《孫子兵法》咧，我覺得佢譯勢都好嘅，即係比較可以貼切到個勢嘅問題。佢譯做咩？佢譯做 energy， 勢就係一種能量，因為能量有動能啊嘛 ，kinetic energy 咪有潛能啊嘛，靜能叫做 potential energy 啊嘛，有各種唔同嘅一種能量嘅使用，咁啊係一個勢咯。點解話我哋要食住條勢上啊？佢有呢个造势，有呢个成势，几啊势几多？有一个造势过程同成势过程唔同，所以问题个细字，佢细篇讲得好多。佢喺嗰边个细篇里面讲个问题系咩嘢？譬如水击水之疾止于飘石，即系嚿石俾啲水冲冲冲，咁啊两大原因，孙子冇讲清楚，我哋而家分析到嘅，一系啲水流快，冲下个石，冲下个石就会得咗，跟住仲有咩？是时间，都要有一段日子，然后个石先会被佢冲力冲走嘅。有时间有力量，各方面，所以好复杂啊！佢个细篇其实好呢个好有启发， 智慧啊， 好有智慧嘅。好啦，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讲下听晚嘅节目咧，就系呢个系海林苏轼同埋何王伟杰同大家讲艺术投资好贴地。咁啊，跟住嚟就系。那些年張偉基的節目啊，最後嗰首歌就是呢、這個K1 唱的《孫子愛情兵法》啊，有機會再講。 好 ，OK， 拜拜。 拜拜。 像我，一鼓作气，情也如火。爱上了你，我又看你或是故作冷漠，才顾不得这么多。要不柔情还是温情接送？直到你再也无法离开我。心占领，自己竟然早已经举起白旗宣布爱上你 baby。 爱上你，日日将死都在想着你，就连在梦里也不能忘记，这才发现我不